好，你好，大家好， 又翻嚟我哋老蛇独女啦。继续，我系喇色， 我系公主， 我系小咪。好，到我有啲问题想发问，请问我哋港女嚟讲，系咪大家都会俾家用屋企人？ 你有犹豫？ 我有犹豫，我确实唔系个个月俾嘅。 咁我都唔系个个月俾嘅， 但系即系会俾啦， 都会俾嘅，但系就睇下自己守唔守紧咯。确实系会睇下自己嘅能力嘅，即系唔会，即系我见过有啲朋友咧，真系每个月就算你赚一万或者八千，佢都系俾四千蚊屋企咁样。 咁即系睇下屋企人嘅需要啦。 系啦，但系我系啦。 咁我有人无啦啦话俾万五蚊你。俾你屋企做家用，你又点睇咧？ 无啦啦俾万五蚊我屋企做家用， 系啊， 有冇咁大只夹乸随家？ 即系家用唔系应该老公俾咩？但系佢又唔识嘅人俾。 系啦，咁依家就个故事咧，就讲曾经咧有个阿 M 小姐咧，去游水嘅时候咧，见过一个有个人有个男人游水，就游向 M 小姐身边啦。咁佢就识咗呢个男人之后咧，咁就 M 小姐嗰排咧就开始冇做稳定嘅工作。咁嗰个男人咧讲一讲啦，咁 M 小姐廿个样廿尾咁样啦，跟住嗰个男人咧又系大概四十零五十几岁嘅，咁佢就识咗 M 小姐之后咧，咁佢就问 M 小姐每个月，但系即系M 小姐觉得可能呢排冇稳定嘅工作啦，咁有同过嗰个四十几岁嘅，俾个名佢叫咩名？ 要啊 咩 啦？ 男人嚟噶，男人嚟噶， 男人嚟噶。 阿 Tom 啊 ，Tom，OK， 我识阿 Tom。 咁阿 Tom 就 我哋好冇默契 啦。 你系要 C 啊？但系 咁阿 M 小姐就因为透同个阿 Tom 先生透露过，其实佢都几勤力做嘢嘅。咁呢排冇稳定工作，就觉得自己唔系几好啦，俾唔到家用啦。咁阿 Tom 先生咧就突然间好关心 M 小姐，就问佢其实每个月俾几多家用咧？咁当时阿 M 小姐就每个月俾五千蚊家用佢阿妈嘅，咁阿 Tom 先生就突然之间话，咁不如我俾万五蚊你三个月咁计啦，咁就俾家用你咁啦，咁你点睇啊？咁如果你系 M 小姐，你会唔会要啊？ 即系佢一次过俾晒三个月家用你屋企人， 佢就系净系喺个 WeChat 咁讲啫。 超梗唔可信啦， 唔可信喎，真系系咯，佢乱噏啫喎，似。 喂，同埋， 但系佢肯俾我，我哋肯要嘅都。 系咯，如果佢即刻俾嘅话，但系我会觉得 现金唔该， 都要怀疑下，做咩无啦咁好人啊？ 有冇条件嘅先？ 系咯，当时 M 小姐就系觉得。佢其實係好想要嚿錢，我梗係即係梗係想要啦，邊會有人唔想要啊？咁但係諗深一層，呢、這個世界冇人會無啦啦俾嚿錢你噶嘛。 嗯， 系啊。 咁再识落去咧，再识落去，其实呢个 Tom 先生对 M 小姐系几好嘅。第一，总之喺泳池游过几次水，跟住佢第一次见 M 小姐，基本上第一次见、第二次、第三次见都有嘢送俾 M 小姐嘅。咁开始识落咗之后咧，M 小姐就同佢再开始要问一下，即其实 M 小姐本来就谂住如果呢个 Tom 先生单身咧，都可能有意会同呢个 Tom 先生发展嘅。咁跟住就系呢件事上。上面咧 ，M 小姐啲怀疑啦，咁开始问下佢个背景啦。咁原来呢个 Tom 先生就系又系透露，其实同婚头先我哋上一次讲紧婚外情，就系佢原来已经结过两次婚，咁佢就同就离咗第一次婚，依家仲系结紧婚嘅， 即系仲系有婚姻关 系 嘅。 系啦，仲有婚姻关系、所以就 M 小姐亦都再问过私底下问一问 WeChat 一个佢觉得已经结咗婚嘅男士有咩睇法，咁、就觉得。得呢嚿钱都系事有 QK 咁就冇要到咁样。 咁、我想问下 WeChat 嘅男士，觉得佢俾呢嚿钱你事有 QK 个 QK 系代表咗啲乜嘢咧？会有啲乜嘢嘅元素喺里边咧？即系可能会有性关系啊，要佢做佢老婆啊，即系第三者啊，定系啊纯粹我想扶贫嘅啫，我乜都唔需要嘅。 其实几惨个样， 嗰个 Tom 先生都有同 M 小姐讲过话。想同佢去澳门玩咁样啦，咁所以听嚟听去应该都系 M 小姐都系觉得应该都系想上床了事啦， 即系想做 SP 嘅。 所以问你，就算如果你知道你会唔会想攞咗先啦，定系点样？都总之攞咗嚿钱先啦，定系你会唔会要嗰嚿钱咧？当你谂到呢个， 我觉得呢样嘢系嘛。 即系攞咗， 即系港女，其实如果你问我，都可以好贪心，但系贪心到。 个位置就系喺度就会卡住喺度， 有危险性喎呢样嘢，即系可能赔咗条命喎，即系你唔生唔死唔识咁你无啦俾 即系港女嘅心态，其实都唔系话睇钱 要带粉可能都拎啲粉上去大陆。 诶、欸，如果要上床，你觉得你万攞呢万蚊上床系咪好啊？好啊，就 OK 啊？定系觉得我觉得我唔会攞万蚊嚟上床。 咁但系你攞啦，我又覺得 上床会多少一滞啊？ 另一方面就话另一方面用万蚊就去同人过一晚嘢，我又觉得喂你只系值万蚊，我即系调翻转去谂，即系另一个女性会去谂呢一个女性吓，咁、啊、你就系值万蚊啫咁。即系你个价值就 系你呢个价喺边度嚟嘅先？ 系咯， 点解我要五万蚊啫？即系边个？因为你嗰、那个咁又指嗰个，你嗰个觉得几多钱？点解我会少过佢啊？大佬， 你成日反问佢，喂，你而家系咪你想点先？ 即系你个价边个定嘅？大佬，你无啦啦叫我五万蚊。 即系我觉得公主你个样咧就应该值三万五嘅。哦，小 B 个样咧，你又五千啦，咁样 少咁多， 所以分爱情咧。好搞笑 嗰 啲人 又系，系啊，即系好危险啊！呢啲 系啊，我觉得性关系、性关系咧都少事少啊。若然你头先你讲嗰个喂帮手带粉，系啊，好大镬。即系你带粉呢样嘢，我分分钟你可能过数俾你啊，可能 系 有可能嘅。其实呢、這个呢、這个汤先生系有可能捞片嘅， 嗯， 咪系咯，佢可以咁。 如果正经人家都无啦啦游过去咁啊，话喂俾万 蚊，系咁都系诶，即相识咗之后渐进， 即系又渐进式 奇怪，但系咁样相识有 佢嘅渐进式系令你将你嗰、那个叫做对佢嘅机心价减低啫，我觉得 系啊系。 但若然你真系到时你啊，我过咗数俾你啊，我佢真系俾咗钱你，你收咗啦。咁然后原来真系 得唔安乐啦。 系咪？然后原来真系带粉喎，叫你，跟住就佢讲话你钱就收咗，粉又唔带，送完女啦， 即刻除翻你啦。 咪不泰国去咗，跟住就翻嚟。 分分钟命都冇，即系我觉得，你即系同人哋，即系俾人呃咗个精粗系事少，你真系一间你带粉 所以好多有时候你想不劳而获，要得啲嘢，但系你要谂。深一层是不是有这件事这个世界 都有。而且是不是有这样的需要先其实。我都觉得譬如 M 小姐她只不过是暂时未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 給到。值不值 啦是不是家用。 拿到个万蚊但可能你赔上一生的已经的成就前途啊。 是啊真的有这个可能性。即其实要用心考虑下咯无论男士女士都好因为其实我都知道好多男士都会被啲女士去欺骗嘅、其实因为实在呢个世界社会变咗嗰、那个社会嗰个观感 即嗰、就是那个系咯价值观嗰个都唔同嘛。 系啦所以要好小心去攞个平衡啦同埋去留意返囉。 系即等于我之前嗰个即头先我讲个 friend 嗰样嘢即你值唔值得为咗一个男仔 赔 上十年嘅感情。 冇错啦。 又有另一个关于婚爱情嘅提问大家觉唔觉得好多时结咗婚嘅男人都会好鍾意话自己係单身嘅。 啊有啲系咩 好有一种男人结咗婚但係佢话自己係单身。 都有，诶、欸，都有，真系，都有 即系呃人哋，呃啲佢唔认识嘅人啊。 佢有一种情况系， 同人称话自己系单身， 佢系已婚，但佢仍然系会自称单身咯。有冇听过呢、這 个？有听过嘅，但系通常呢啲我都会系一啲。一啲叫做网络嘅 apps 度、 啊， 或者身边啲朋 友想识其他异性朋友， 系啦，因 为 即系等同于好似你身边你会发觉啲人啊拍明明知佢哋两个拍拖噶啦、但系一啲 Instagram 度佢哋唔会特登后即系会放一啲佢哋嘅闪电相系唔会咯，咁但 keep 住都系自己单身啊，可能自己其他嘅照片，我谂佢哋嘅目的系唔想俾人知佢系 有 另一半嘅， 系啦， 因为佢可能。一嚟觉得我嘅另虽然我有，但系我觉得佢未稳定，我想去搜寻更加多嘅。咁但系如果你有一啲咁样嘅想为证， 其 实 嗰啲都摆明系想识其他，即系佢唔想，即系唔不甘心有一个，想有几多个嘅选择。 又或者可能嗰个唔系佢。 我有个小 case 就系、是、阿、M 小姐都曾经中意过一个 I 先生嘅，咁、I 先生初初就同佢讲佢系单身嘅，跟住讲讲下中间可能有。 因为开始被 M 小姐怀疑啦，咁就 M 小姐就问你咪结咗，你咪应该结咗婚啦，但系即系感觉上应该结咗婚啦。咁 I 先生有时好似话已经离咗婚啦，嗰啲咁样，咁基本上最后讲到最嬲尾，其实佢应该都系结咗婚嘅，就系、是、究竟呢种人点解要咁样做咯？去嘥大家时间去，系、咯。首先关于婚外情，有好多男人系觉得佢。如果佢講咗佢係單身，佢嘅價值就會高好多，咁就想玩 one night stand， 但佢又唔係呢一種喎，咁但係好奇怪嘅呢種人， 即係個範圍縮窄咗，即刻話，即係如果佢話結咗婚嘅話，咁可能有啲人已經彈開啦，咁樣，即係、 有呢個可能性。即系有啲女仔会觉得，唉、你结过婚，我唔想做第三者啊，咪一阵即系 搞到乱七八糟。 但其实呢种男人要留意翻，因为当如果呢个女性已经察觉到或者知道嘅时候，你所讲嘅嘢永远都会只有 70% 嘅真确性，因为你至少喺呢一件事上边保留嘅话，即系话你所讲嘅每一件说话都唔可以当真，咁两个人又点可以交流落去？ 哇！你俾咁多 70% 啊，我谂住 30% 可能性系真嘅咋？ 但系其实好多女人之后系唔介意呢样嘢嘅，好多男人讲咗，但系等个女人中意咗你之后就会唔介意呢样嘢。 即系有啲系中意你有老婆嘅。即反而你咁先有吸引力，即系你有老婆就， 但你都嚟沟我，即系我有我嘅吸引力。 有老婆嘅男人系有一种魅力嘅，对某啲女人。 始终我觉得因为佢同女性相处咗太耐，所以佢起码识 识沟通啊，即系起码唔系宅男嗰只。唔识讲， 即系应该 gentleman 嘅地方，佢就 gentleman 啦。 同埋会起码有经济嘅。即系有系啦，支柱先。 喂，但系如果你咁样讲话，会更懂得同女性相处嘅时候，咁既然你咁懂得同女性相处嘅时候，咁点解你唔将呢一种嘅技巧去同对你 嘅 老婆咧？ 即系都系贪新鲜嘅啫，做人真系。即系你老婆你得耐，哇！可能老婆有好多只嗰啲，已经变咗师奶，凑住两个仔，你对住已经唔开胃啦。你明唔明？翻到屋企， 咁然后佢又觉得自己好有吸引力，又可以 觉得自己仲可以有系咯，想即系话俾人听我仲有吸引力嘅时候，你咪去识其他异性。 其实如果讲到吸引力啊，就 sorry， 出嚟有啲岔开。其实我发觉如果佢有好多男性话自己已婚，佢即系只要佢讲嘢系好诚实、落落大方，已婚仍然系吸引到万千嘅女士嘅，即 系 嗰个吸引力仍然。 咁唔系点会咁多婚外情？ 所以其实根本就冇需要话自己系单身咯。即系如果佢根本就佢其实系唔够自信咯。根本就系佢唔够自信。 有呢个可能性。 咁我真係其实即係睇你对上咩人㗎喎，有啲可能你即係对上啱啱係搵着过真係有鍾意你结咗婚嘅。咁咪就係大家拍 一拍即合。睇你话结咗婚就几有魅力。 冇错、 仍然都係咁有魅力，仍然都有咁多人去黐。 呢个例子成日都讲啦， 咁有钱有事业根本好多结咗婚啲女人都会鍾埋。 确实係。所以你结唔结婚都 系。又要所以又何须话自己单身。 所以佢嗰个諗个可能性好高，即係话其实佢根本就唔够自信。佢只能够去靠 咁就已经可能冇咁有魅力啦，已经呢一讲咗呢个大话之后。反而 令到人你会觉得你之后如果 俾人踢爆咪冇事咯， 但系 呢啲始终都会 其实会察觉， 冇错， 你永远都兜唔翻翻嚟，因为人哋已经觉得你之后所有嘢可能。 70%， 只系70%。 唔系结咗婚嘅男人，其实好容易俾人察觉嘅啫，真系会点讲啊？你其实生活上啊，你电话讲电话嗰啲，你好容易就俾人发现。 即系 啲 态度上已经系有唔一样啦，系咪？ 系啊系啊，即系会噶，好容易就发觉。其实即系结咗婚男人通常都系好点讲，讲嘢系会实在啲嘅，即系点讲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嗰、那个一个嗰套电视剧，唔噏唔出添 TVB， 即系咧又系讲一啲系啊讲个男仔唔知点样婚外情咁样嘅，跟住但系又系话呃人哋佢未结婚啊，之前谢天华嗰套啊叫咩鬼咩女人唔易做啊。 哎呀，我真系冇睇过，不过唔紧要嘅， 唔紧要就系、是、咁样咯，即系就话啲就话呃咗人哋，但系就后屘俾人知道，原来佢结咗婚咁样咯。 其实咁样如果俾人督爆咗，会仲丑样， 仲样衰啊！确实系，即系好过，即系你宁愿一早话咗俾人听你结咗婚。 咁到最后 M 小姐咁佢踢爆咗佢啦，即系已经知道咗佢 覺得佢已經係結咗婚㗎啦。咁 M 小姐咁 ，M 小姐其實 keep 住 M 小姐其實可能識咗幾年，但係其實佢 M 小姐其實頭半年已經察覺，但係 M 小姐其實好中意嗰個 I 先生，所以佢又唔想問得好決斷，但係佢好想佢其實問佢好多次，其實佢就係想佢講真説話啫。咁佢講咗好耐好耐，基本上已經好後先再問佢。终于感觉上 I 先生终于承认，跟住 I 先生就同佢讲话，其实我唔想伤害你咁讲咯。 嗯，佢讲到呢句唔想伤害你，就已经承认咗，默认咗噶咯。 女生即系对女仔嚟讲，因为已经伤害咗啦嘛。 系咯， 但我变得我更加相信唔到你以前或者我依家识嘅同埋以前嘅你，到底我识嘅你系有几多成系真，有几多成系假？嗯、即系会更加唔开心。 之后发生完先讲对唔住，都无补于事啦。嗬，其实都 即我唔想伤害你呢句说话系男性好中意用，即系好似好温柔咁，但系 女性都识嘅。你女性嗰啲咧，譬如咧，佢中意咗第三者，然后就会同拍咗好耐拖嘅男仔都会同佢讲话。其实咧，我唔 想 hurt 你啊， 我唔想 hurt 你啊，但系我哋真系唔系好夹啊，咪成日都出现呢啲咁样嘅说话嘅， 這個、对白好用嘅，确实系 同一样啫嘛， 即好似为咗你有着想过咁样，又谂下你个友， 只系为你着想，实质上咧就已经狠狠咁割你一刀噶啦，咁样， 系 帮你敷药咁样， 呢啲叫咩语言艺术啊嘛，系啊系啊， 所以真系 令人伤心， 令人伤心。其实呢个世界就系咁样呃呃你呃我。你 系掩眼法啊嘛！之前有套电影话，其实所有爱情都是一个掩眼法嚟，都几啱，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咧，其实无论点都好，即系唔好，即系每个人咧要要去揾一啲嘢去满足自己，唔好俾对方知道，是但男女都好啦，唔好俾对方知道啊！你是我的唯一啦。你我冇咗你唔得啦，我一定要全依赖住你对我嘅爱，应该要喺其他嘅领域度去 即增值自己啊嘛， 增值自己同埋寻求一啲去满足自己嘅自我嗰个方法咯，即你唔可以俾对方去 即冇咗自己嘅啫，拍拖 系啦，冇错，我拍拖我啊你系我唯一嚟噶啦，我冇咗你就唔得噶啦，你唔可以俾对方有呢种感觉咯。 其实呢个 case 系对已婚嘅女性比较， 其实就算同埋咪就算系对一啲拍紧拖嘅人都系啊，即呢个有啲人咪成日话即挽留唔到一段感情，原因系咩？就因为点解你挽留唔到？因为唔系话对方嘅错与对，而系在乎你喺嗰个人嘅表面，即系你个行为啊，你个行为态度去令到呢件事咁样啊。 嗯， 即系你好多人咧就话啊，你容易得到手嘅嘢，佢唔识珍惜噶嘛。 嗯， 咁但系你唔容易得到，你先会懂得珍惜噶嘛。就因为你对方都话啊，你冇咗我又唔得， 感慨。发生咩事？ 即系话你 咁想喊咁啊？ 眼出神 啊！冷静啲先啊！ 喂，即系我突然间谂起呢啲嘢，就系话，即系你对佢几好几好，你挖晒心去都好啦，佢唔 care 你就唔 care 你，你唔可以俾佢觉得你对我好系理所当然嘅。 同埋有一样嘢好紧要，你话你对我好同埋我对你好，就系我俾你嘅好希望，即系大家要捉紧系咪佢想要嘅嘢咧？ 系， 即系呢样嘢系双方之间去维系， 即系要清，即系要沟通。 即系我以为我俾你嘅好，原来喺你嘅立场根本我唔系我想要嘅嘢，系啦系啦， 唔系我想要嘅根本就系咪啊？ 同埋唔好即系唔好。令到对方净系将对方成为自己生活嘅重心咁样， 系啊，啱啊，同埋要揾要喺生活上揾到嗰个意义喺度咯，唔系话对方就系你整嘅全部咯，你应该要去要去懂得点样去令自己更有吸引力，去对方发掘翻你嘅吸引力。当你发现哇，俾对方知道。你就系我就系你嘅全部，先我应该咁讲，话我都唔根本就唔会 care 你，点解咧？因为我睇死你都走唔甩噶啦，系咪先？因为我就系你嘅全部啊嘛， 有呢啲咁， 我系你全部，无论你点都好，飞唔到。 香港女仔更加会即系将自己摆高咗，即系 男女女都系唔系净系得女性，即系你都走唔甩噶啦。咁 你睇佢自己本身嘅条件咯，佢即系。 劲极度有自信噶嘛，有啲即系觉得你都唔会飞得出我手指啦咁样。 咁我有啲好，依家香港人成日都讲我食硬你嘅嗰啲咁样咯。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唔应该有咁样嘅心态系唔应该嘅。咁同埋女性、男性都系啦，总之就唔好将个爱拱晒落对方度，觉得佢就系你嘅唯一。你应该更加去懂得， 你揾下啲兴趣啊， 系啦， 做下 令自己更有吸引力，同埋令对方去发掘你嘅吸引力，咁样就会更加好啦。 系啦。 哇！喺呢一次估唔到我哋讲婚外情咧， 大家自己啲嘢， 大家嘅共鸣喺边度咧？ 令你发觉我到我嘅情绪添。 唉，大家姊妹们努力啲啦吓， 系啦。咁 大家如果有啲关于呢啲想 表达下或者发表下，可以留言啦，我哋会睇嘅。咁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支持我哋啦，冇错啦， 呢个啦 subscribe， 因为冇咗 Albert 咧，冇一个男性咧去比较，即系讲翻男性嘅睇法咧，就我哋三个女仔。 唯有我得我哋讲啫，即系大家唔好介意。 系我哋估嘅啫，其实我哋估。 你哋有咩问题？有咩批评都可以随便写嘅，我哋唔介意。 好，希望继续支持我哋老成独女，拜拜， 拜拜。